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和考生家长面对面进行交流，解读高招的政策，只指导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请各位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说到讲座，我们近期有一场讲座是要通知给大家的，在高考冲刺和志愿填报选择的关键时期呢，教育面对面清明节假期继续为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服务。那么在4月5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将举办2018年高考季的第六场公益讲座，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志愿的填报。高考志愿专家赵晶和高夏两位老师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的规则，选择专业的要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进行沟通，关于高考填报中的个性化的问题您都可以进行现场的咨询。因为活动现场的名额有限，所以您要提前的拨打报名电话进行预约，您记好了是400-600-7500 400-600-7500。好的，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学科的备考，分别是地理学科和历史学科。我们邀请到了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地理教研室主任巫雪梅老师和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历史教研员张义红老师，为大家进行相关这个问题的答疑。有问题呢，也欢迎您这段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的，那首先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市明年将全面取消小升初特长生招生，北京首家学区委员会在海淀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学院最新研究成果发布。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28号召开新闻通气会，要求加快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工作。北京市教委巡视员冯红荣透露，明年小升初本市将全面取消特长生招生的举措，以减少家长和学生的盲目培训。在考试招生方面，本市将严查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斩断通过培训机构择校择生途径。近年来，本市小升初一直在压缩特长生的招生规模。2017年本市小升初全面取消了推优入学，各区的招收特长生的比例将降至 4% 以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28号首次对外发布了中国优秀教育创新成果质量评估报告。报告对首批入选92项优秀案例，从价值理念的前瞻性、解决方案与理念的一致性和成果的专业品质与可操作性，对实证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成果是否具有明确的标准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定量的评估，多角度描绘了中国教育创新成果的水平分布、先进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北京市第一家学区层面的家长委员会日前在紫竹院学区管理中心成立。据了解，这是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当前家校共育工作的质量，从学区层面将家委会的优秀模式和良好的经验推广下去、落实下去而成立的。学区家委会重视突出三感，即责任感、荣誉感和获得感。学区建立两委并立机制，成立家长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提高家校共育层次水平，理论和实践并行。学区还创造性地引进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家委会组建的各项工作，为建立学区家委会提供了良好的建议。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学区家委会能够推进和指导各学校家委会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做好家校沟通的工作，统筹和使用好学区内的社会资源，多为学生成长创造机会和平台。 本台记者晴天报道，3月27号到28号，由国际教育学校微库联盟主办，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承办的多元参与、国际开放、校企协同对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培养新思路职业教育校长论坛召开。本市13所职业学校与19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院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就课程建设、师资交流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未来这些学校还将成为首批新思路职业院校国际合作联盟的成员，在各自的专业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度的对接。日前，北京市西罗园学校举办了一场“走中轴展未来”的综合实践活动展示。活动展示分为北海鼓楼篇、胡同名巷篇、科技现代篇。学生们以地为纸，以水为墨写地书，模拟钟楼鼓楼边上走一走，用对轴对称的眼光来观看3000年历史的古都，对称的北京城。据了解，西罗园学校的走中轴的综合实践活动将学科综合理念贯穿于整个活动计划当中，打破了学科的界限，冲破了学校和社会的壁垒，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发现自己的特长。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面启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本届大赛的主题是勇立时代潮头，敢闯会创，扎根中国大地，书写人生华章。大赛的主基调是有广度、有高度、有深度和有温度。本届大赛将拓展参赛的规模，实现区域、学校、学生类型全覆盖和国际赛道大拓展，全面实施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活动，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春力量，壮大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学科方面的备考，分别是地理学科和历史学科。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交流互动。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渐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接下来赶紧进入今天的学科备考的环节。我们分别邀请到的老师分别是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地理教研主任巫雪梅。巫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嗯，欢迎欢迎。好，另外再给大家邀请出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历史教研员张义宏老师。张老师您好。 大家好。 好，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哈，第一时间回答我们的问题。关于历史和地理学科，您现在还有什么不懂的疑惑？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带大家进行地理学科的一个备考的复习指导哈。我们邀请出巫老师为我们进行解答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近几年北京高考的地理卷哈，它体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这么多年呢，应该说北京高考地理试题是很稳定的，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一定是考察都是主干知识。那近几年越来越凸显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越来越关注学生地理的核心素养。所以其实同学们在看北京高考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不管这个题看起来怎么千变万化，但是实际上它一定是依据于课标和考试说明的要求，考察的都是你平常复习的主干知识，比如说地形啊、气候啊、河流这些自然要素，还有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那为什么说越来越关注这个地理核心素养了呢？实际上它更强调考生能不能在你掌握这些基础知识的同时，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现实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北京高考地理题一直的核心的特点。但是考生感觉好像每一年的题都是不断变化的，哎，觉得好像不太好把握。那这里面实际上你是被这个表面给蒙蔽了。这个所谓的表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地理试题永远呈现的都是非常丰富的素材。那这些素材包括我们地理学科第二语言啦，就是各种图像，然后包括像各种密切联系生活实际的各种现象。那比如说像17年出现了像比如故宫的旅游价值，然后像16年当时也被热议的这个海昏侯遗址公园建设对当地的影响，都是身边的话题，所以就感觉好像题很新鲜，但实际上背后考察的仍然是主干知识。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说地理试题一直坚持着开放性和选择性，也就是给不同层次的考生其实都有自己展现自己水平的一个舞台。另外像近几年比如说传统文化的一些渗透啊，其实在试题里也都有体现。 您刚才说的这个主干知识哈，我们同学在复习备考的过程当中怎么把握呢？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些核心的知识呢？ 哎，没错，其实就是你的老师在你耳边天天跟你念叨的那些知识 啊，还是这个基础的一些重点哈。 对，这些知识永远是你备考的核心内容。你基础知识扎实了，其实这些题变化的只是形式。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要结合这个生活实际，从生活当中提炼一些问题哈。包括我们这个有些同学可能在备考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我这个知识点大多我都掌握了，但是为什么一遇到试题我就不会做呢？其实还是要把你这个知识点和这个生活实际相结合，给它对接起来。 没错，说的太对了。 好，还有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北京的一些高考地理一些特点哈，近几年考察的趋势，这个试题也比较新颖。我在想，是不是咱们考生不仅仅要结合这个北京卷，其实它大致还可以从这个全国卷里边吸取一些创新的点呢？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话题特别好，也是很多同学的一个想法，说那我北京卷因为就是这几年的试题嘛，那我全国卷每年就有好几套。但实际上这里呢，我的建议呢是慎重的选择性的使用。因为实际上全国卷呢，比如说从17年开始，全国它也完全进入了新课标，一共有三套试卷。但是它每一套试卷它的对象并不太一样。比如说一卷二卷，有的是面对的是发达地区的，有些面对的中西部地区的，它本身对象不太一样。另外其实考察的方向和思路和北京卷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应该说北京卷这些年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些特点，像刚才说的依托主干知识，而且素材非常的新颖等等。那这些呢，实际上和全国卷那种基于一个素材连续的深度的挖掘进行追问式的这种命题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考生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做做有好处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平常在复习的时候，比如说一模前，我复习的时候，我可以拿全国卷的这些素材，作为这种磨练地理思维的这种素材来使用。但是不要去追究它的答案，追究它整个这个完整的这个过程。那尤其特别特别建议，就是一模之后或者二模之后，一定要更多的关注北京卷。因为这是毕竟你将来面对的 你要面对的这份试卷。 嗯，所以说咱们备考的时候千万别走偏了哈。 哎， 您可以从这个全国卷里边看看它那个创新点在哪儿，但是回归还是要回归到咱们北京地区哈。 对，没错。 好，刚才吴老师为我们总结出了这么多近年来北京高考地理的一些特点，咱们预计一下今年的试题可能会呈现出哪些趋势或者变化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就是北京卷实际上延续下来一直以稳定见长，总体来说很稳定，包括难度，然后包括整个试题的布局，然后包括整个命题的思路都是比较稳定的。那今年呢应该说也会继续稳定下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呢，也就是说可能新课改，有的老师包括同学也在担心说，现在高中新课标也公布了，那这些变化会不会体现在今年的试题当中啊？ 是啊。 哎，对，但实际上呢大家应该放心，就是现在对于这一波高三来说，包括明年的新一波高三，实际上它仍然使用的是旧的课标，所以一定会依据旧的课标来进行命题。 好，这个是我们同学需要注意的哈。那个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您刚才提到一个核心素养，具体来说哈，地理的核心素养，它考察的是哪些？再比如说我们北京高考地理卷，它主要关注的是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呢？ 其实呢这个地理素养实际上是新课标公布之后各个学科呢逐渐确定下来的。地理学科呢实际上主要是四个核心素养，叫地理实践力、区域认知、综合思维，然后包括就是最终的人地协调观。但实际上呢这些素养应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地理教学它达成的一种共识，就是我们地理学科应该带给学生的这些最终形成这种关键品格和这个能力。那所以实际上在逐渐的渗透，那这个渗透呢在过去就刚才说到的其实也在做，那主要体现就是我给你创设一个情境，你能不能在情境当中去用你的地理知识去解决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问题解决能力。那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观察这个孩子他的素养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过去我们不明确说，但其实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那在这个关注的过程中，在这个试题呈现的过程中，考生往往出现的问题其实基本上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实际上就是如何把情境转化为一个地理问题的能力。因为情境越鲜活，我能不能从里面提取出关键的信息，读清楚这种图像，然后把它转化为我所用的能掌握的地理知识，然后进行解决，那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容易出现的比如说时间的把握、空间的把握、尺度的把握，都可能会引起他最后丢分。那这个应该说是他做高考题的临门一脚，就是第一脚能不能踹进去找到你这个核心的知识。那找到了核心的知识，那第二步实际上就是我能不能依据我掌握的这个核心知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平常说的地理过程啊、原理啊，进行一种连续思维的能力。那也就是我这个现象，比如说17年出了一个题叫巴拉顿湖的形成。那实际上这个形成我首先要给它定义成，刚才前面说通过信息提取，我定义成其实它是一个小尺度的，对吧？那我不能拿大尺度的板块去解释，一定是小尺度的。好，那小尺度范围内它连续的过程应该是什么呢？通过图像的提示，它应该先有一个断层，断层出现了之后断裂下陷了，形成了一个洼地，然后周围的水汇集到这儿，积水成湖。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地理过程。你能不能按照这个地理过程把这个现象给梳理出来？那当然第三步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把这种话准确的表达出来，用地理学科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实际上所谓的素养，作为我们衡量学生实际上最关键的这三个步骤是他最需要抓住的核心的问题。 核心问题哈。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从情境到地理问题的一个转化是目前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提到这些考试中学生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概括起来啊，这么多年看下来，其实主要概括起来就刚才说实际上是四个步。第一个就是他对信息各种信息的不关注。比如说我这个图像呈现的这些，他当学生感觉这个地理事实特别熟悉的时候，平常老师教给他的那种什么我应该先空间定位啊我应该先分析半球位置啊，一下他就略过了。有一年印象特别深，考了一个气旋 是在15年，他老师给出来这个图是南半球的一个气旋的一个路径，但很多同学一看，哎，这个气旋路径熟悉，忽略了这个信息，没关注信息，最后按北半球做的。 哎呀，那太遗憾了。 对对对， 其实你明明会的呀。 哎，其实题目非常简单，但是它一旦这个位置错了，实际上就出现问题了。第二步呢，就是情境的解读不准确，也就是情境摆在眼前，其实都是大家学了那么多年语文，都是这些字儿摆在眼前，那他能不能读准确？比如16年出了一道题，叫他给的情境是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那在这个信息当中，什么是你最关注的呢？很多孩子看见说山之北觉得下雪了，哎，一下就奔着冬季就去了，人家还有山之南山花烂漫呢。哎，所以实际上就是他对情境的解读不够准确。那当然第三个步呢，回归知识不够到位，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必须要落到我到底考的是哪个知识。比如说刚才出现的像这个问题，说山之南山之北，那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回到哪个原因上去。很多同学整个抡开了拿中国的气候去解释，其实它是一个很小尺度的，就是山南山北。其实放到你这儿一想，我觉得今天你也能想出来，其实不就是一个阳坡一个阴坡吗？哎，但是学生就回归的不准确。另外第四个步，那就是最后一脚没落好，叫答题语言不严谨，也就是一般就是泛的话太多，就是我经常跟学生说的，就是你这个答案啊，不答这题，你答放到哪儿，人都不知道你回答什么问题， 您没答对到点儿上。 哎，对，你比如这个实际上在这几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17年的当时考了一个汽车工业，好多同学都觉得，哎，这题我会做，工业区位一个核心话题，结果人家材料里提供了有公路有铁路，然后告诉你了我这个汽车卖到哪儿去，所以他的答案要求是公路铁路都有，所以呢就是一定得出结论是交通便利，然后他销往不是国外吗，所以一定是国外市场广阔，结果咱们同学就是抡的泛化的交通便利市场广阔，最后就没有得到分。 好，您刚才给我们总结了四步哈，不关注、不准确、不到位和不严谨，这四步是需要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的哈，不然的话就丢分了哈。好，我们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了。关于这四步，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也欢迎吴老师下一时间段我们进行详细的一个解析哈。好，还有一个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讲座，在4月5号上午9点进行，您拨打电话400-600-7500进行电话预约，提前进行报名。好，稍后精彩继续。 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小薇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为您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是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地理教研室主任巫雪梅和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历史教研员张义红两位老师，为我们详细的解答地理和历史学科的备考策略。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此外呢，教育面对面今年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和考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解读高招政策、志愿的填报指导、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和排期，请您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说到最近的一场讲座，要提示给大家的就是教育面对面在清明假期，也是不间断的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服务哈。在4月5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的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高考季第6场公益讲座。讲座的主题呢是10个名词，帮您读懂这个平行志愿的填报。高考志愿专家赵晶、高夏两位老师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的规则和选择专业的要点。讲座现场，您还可以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中的个性化的问题。活动场地的名额有限，请您提前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7500。400-600-7500。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巫老师为我们继续讲解这个地理方面的一些备考指导哈。巫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刚才上一时间段您提到了4不原则哈，不关注、不准确、不到位、不严谨。很多同学说我知道这4不，但是问题是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切入点？ 实际上呢，就是考生在试题完成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呢，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其实还是要回归到知识的复习过程当中。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地理，考察的是核心知识，那核心知识呢实际上就是咱们的两部分，对吧？自然地理还有人文地理这两大部分。那比如说咱们说自然地理，那你在自然地理复习的时候，你是仅仅记住了这些原理和规律吗？那如果你仅仅记住了原理和规律，你没有把它放到一定的时间背景下、一定的空间背景下去思考过的话，那当试题呈现了时空背景让你去运用的时候，你对那个信息当然心里就没底儿了，你没有去实践过。所以实际上呢，复习到现在，当我们进行二轮复习的时候，那我们不光说从原理上我们要回归到比如自然地理，回归到地理的过程啊，比如说水的运动、热量的产生，回归到这个过程，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这些地理现象，第一，还原到一个真实的地理过程，一个身边的现象里去分析。另外，第二个，就是要把它放到区域背景当中去思考。说的有点抽象啊， 是。 咱们举一个例子。 好。 比如说昨天咱们都遭遇了什么样的天气啊？ 沙尘暴加雾霾。 对，刚才咱们还在聊这个话题，说北京人还好吗？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生活中的真实的现象，但其实这也同时是一个地理现象。那如果我们复习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那你就要有意识的说，我能不能用我的地理知识去解释啊？比如说为什么会有沙尘啊？那一般来说，比如我们从地理来说分析沙尘，它沙子从哪儿来啊？是不是区域背景？那它为什么能吹起来啊？实际上是动力因素，也就是风的这个因素。那为什么到北京它又落下来了呀？实际上你平常在复习的过程当中，要有意识的把你身边看到的、体会到的地理现象，或者像刚才提到的，说全国高考题里面它呈现出来的这些鲜活的素材，把它还原到地理过程当中，还原到区域背景当中，那你的知识自然就活化回来了。那你会发现，其实时间和空间和尺度是多么重要的。那当你再去解读一个素材的时候，其实那个什么信息不关注啊，情境的理解不准确啊，是不是慢慢就能缓解了？ 就是 我给他总结成一个三个原则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哇塞，太专业了！ 一个连续性的，就是您像您刚才说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思维模式是这样，可以 这样理解 吗？没错。 其实你这三条，我应该前面再给你加一条，就是在哪里 啊、 对，这其实就地理特别重要的，刚才提到的一种素养叫区域认知嘛。 嗯， 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我们探讨为什么发生，然后接着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办？ 嗯。好，这个是自然地理的一些复习的一些要点哈。 嗯， 除此之外，人文地理呢？ 其实人文地理呢是大家觉得特别困惑的一个话题，尤其很多的考生说，原来在会考的时候觉得人文地理很容易啊，很容易就能达到分儿、怎么到了现在到了高考备考的时候，情境的变化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好像人文地理拿不到分了啊，觉得挺困惑的，尤其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复习啊，那我就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人文地理的复习莫死背重理解。 嗯， 因为实际上人文地理的实质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我们进行的一种研究。 嗯， 那这里人类活动那么丰富，那我们是学了啊，人口、城市、农业、工业、交通等等，但可实际上当我们一旦素材呈现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类活动，很具体的人类活动。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理解这个活动它有什么特点，它和自然环境之间是什么关系，真正去理解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才可能真正答对。我举一个例子啊， 好， 比如说16年北京的高考题里出了一道题，实际上他给那个图的区域呢是大别山区，他问到了说，告诉你说这个地区啊，水利工程具有灌引提排相结合的特色，水利工程具有这样的特色，然后问你简述形成这种特色的自然条件。其实这种人类活动我们平常不专门去讲它，但是如果我理解清楚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活动，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水利工程，针对水的一种工程。 嗯， 好，那实际上我是不是就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呢？比如说地形条件啊，比如气候里的水分的条件啊，我去，那肯定是调整这些的我才修这样的工程嘛。 嗯， 哎，其实那我是从理解的角度，其实我很容易就把它回归到了一个特别具体的知识吧。 嗯， 但有的同学就觉得啊，水利工程干嘛呢？治理环境，那环境什么呀？气地水土生，全给答上了。可实际上其中真正能得到分数的非常少。 嗯， 但是如果你进行了这种精心的这种情境的理解和解读，那你那回归不到位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可能就，哦，它其实就是针对气候里面的水的问题，它来采取的措施，那很容易就拿到分了。那无外乎降水的量啊，季节变化呀，年纪变化嘛。 嗯，诶，明明考察的是水的问题，为什么考生会联想到那么多层面呢？ 因为其实就是刚才说到的，它的回归的知识不到位，那当然前提是它的情境解读不准确。就是它其实就刚才说到的，人文地理它复习的时候，它总是在掌握面上这些模板啊，区位，农业区位一套，工业区位一套，那他就觉得我要往我熟悉的上面去靠。那这个时候一个特具体的事儿展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没有具体的去分析这事儿怎么回事啊。 嗯， 哎，那当然他回归的就不到位。 嗯， 他就拿他特熟悉的大的区域背景往上抡。 哦， 其实很遗憾，因为其实人文地理你只要把这个活动解读清楚了，其实知识本身是有体系化，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嗯，这是一个需要掌握的一个要点哈。 嗯， 其实现在在现阶段的复习备考当中，我们同学们还容易出现哪些误区是需要规避的呢？ 嗯，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误区，有同学就是现在啊，一个情绪上的误区，就特别着急， 但是特别淡定啊， 哎，特别理解，就是，但是就是你说的，真的他得要淡定，因为其实成绩的提高，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的，就不是说我着急我就能复习好，有的时候可能你着急了，然后你做事非常的浮躁，那可能你还达不到效果。 嗯， 另外还有一个有的很多同学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是不是需要做大量的题？ 嗯。就是题海战术， 哎，对对对，就是现在通常说的叫刷题，说我这个题海战术，我刷题是不是行？实际上现在都是 在这个阶段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在复习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尤其针对北京市教育特点，你要关注的是你的知识是不是掌握的很扎实、 嗯、 是不是能形成一定的思维链、 嗯、 因为地理的知识它本身的逻辑性还是比较强的，你能不能回归到原理和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思维链，比如这个现象，比如这个水呈现在我降水特点呈现在我眼前了，我能不能从水循环的原理，从它水哪来的，怎么运动的，我能够进行去分析。然后呢，关于题做题的问题呢，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适当的做一些题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保持住，我们通俗的话说叫保持住你的手温，保持住你做题的感觉。哎，这个经过高考的都有体会哈、啊。哎，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以做新题或者说以做题为目的。那我们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在做题的过程中几件事呢，第一个，我要熟悉素材都有什么样的呈现方式。 嗯， 那这样将来我在看到新的素材的时候，我就很熟练的知道从哪些切入的点去解读这个素材、 嗯、 解决前面不的问题、 嗯、 然后第二个，我要总结一下他的思考过程是什么，就是尤其是当你做了两道题觉得诶好像很像，那这个时候有的同学的办法就是什么，你看答案都差不多，把这答案背下来了，我将来是不是就可以套用啊、 嗯、 哎，这个办法真的是不对的。地理有一个就是综合的一个特点，放到不同的区域可能你这些话就不再是对的了。 嗯， 所以一定要总结你这个做题的思考过程，把不同的你觉得很一样的题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比的分析，看看它到底答案哪些是一样的，哪些是不一样的，哎，这样帮助自己形成比较稳定的这样的思路。 嗯，其实就是走进这个出题者的内心，看看他都进想考察的是什么。 哇塞，你这个题量，哎，对，你这题量太高了，放到我们专业的话说叫了解命题人的利益、啊、 走进他的内心探究一下。 对对对，没错。 嗯嗯，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在表达方面一定要严谨哈。其实在我们答题的过程中有很多是可以规避掉的，但是考生没有注意。您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有哪些规范是咱们必须要注意的。 这个答题的规范呢，我觉得咱们从小到大来说、 嗯、 首先呢，你整个一个答案第一步一定是用词，就是你在用词的时候一定要，我们通俗的话叫用学科语言来表述、 嗯、 比如说断层，那是我们一种地质构造，有同学说岩层断了哎，这就你看你都听懂了，但 是我一个外行人都听明白、 哎、但实际上它不够严谨、 嗯、 对吧，不够严谨，所以用词要准确。当然这里我也提醒，就是减少错别字。 嗯， 就是平常答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天气系统里那个封面永远都有写错的、 嗯、 哎，平常磨练的时候勤动笔用词，哎，我这个词怎么准确，我积累一些比较好的专业的词、 嗯、 然后尽量少出错别字。 嗯， 好了，有了词，那下来第二步呢就该连成句了。 嗯， 那连成句的时候呢，在平常的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这一句话最好是按照地理的逻辑过程来呈现。 嗯， 比如说自然地理，那按照这件事情发生的，就刚才你说的哪儿怎么了，就是它有一个逻辑过程去呈现。 嗯， 哎，那这样呢，实际上你自己也不会丢掉其中重要的点，阅卷老师看起来也非常的清晰明了。 嗯， 那另外第三个呢，从整成段来说有一个小的建议，也就是尽可能分段或者加标号。因为咱们地理题呢，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叫一拖二一拖三，可能有两问三问，比如刚才说像那山之南山之北，他先问了你季节，接着又问了其他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答完季节之后，你最好比如说另起一行，这样让你的答案看起来很清晰。 嗯， 那如果分析原因的时候，其中可能有很多的点，那你一定尽可能的标上一二三四。 嗯， 那这样呢看起来你自己也很清楚，然后阅卷老师看起来也非常的清楚。 嗯， 否则可能有一些模糊的点你答在里面，你觉着你说了，但是因为你没有把它明确出来、 哦、 哎，就有可能会意外的失分。嗯， 一个是把这个答题的这个知识点给它拎出来， 嗯， 然后让阅卷老师能够清楚的看到你这个逻辑的线条是怎么样的。 对， 嗯， 这是最最理想的。 嗯，而且在这个整个试卷方面，你这样呈现的话，可能 考官就是直观上觉得你这个卷面干净整洁，会不会也起到一定的加分作用？ 对呀，颜值比较高啊。 啊，行，好的，那这一时间段也再次感谢巫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讲解哈。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我们巫老师呢还在直播间继续回答大家的提问。好的，那么马上进入我们历史学科的复习指导。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这一时间段呢，让我们有请出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历史教研员张义宏老师。张老师您好。 嗯，大家好。 嗯，我们有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历史的学科复习的备考指导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几年北京的高考命题的思路，或者是北京卷哈，都体现了怎样的特色呢？ 刚才也是听着巫老师的这个介绍，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史地确实是一家。那么在这个命题的思路还有特色方面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想呢，同学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历史学科它在高考当中的这个功能和定位。简单的说呢，就是它考察的是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的重要的一门学科。所以呢，考试院的命题人对他们自己的这个试卷是这样来评价的。他说呢，是在总结近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贯彻和强化立德树人的理念和目标，然后呢贴近中学的教学实际，以丰富多彩的素材和载体来反映重要的历史现象事件、重大历史发展的重大的历史发展。突出的是什么呢？是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考察。 嗯， 我想呢，命题人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提示。那么我们把他的这个话转换一下，我想呢，这样可能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呢会比较好来理解。可以这么说，北京卷呢，它延续了以往的命题风格，稳中求变。命题风格就是刚才强调的这些，稳中求变的稳，也就是从它的理念和目标，要考察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观，这些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 嗯， 那么它多年以来形成的这些风格当中，跟全国卷相比，试卷的结构和呈现方式总体稳定。那么这句话呢，是告诉大家呢，题型和设问它没有太多的新意了，只要同学们经过一定的训练就能拿分。 嗯， 我们再来看它试卷的整体设计比较平衡，也就是要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它放在一个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框架当中来进行考察。那么它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呢，考察的是主干知识啊，学了就有用。我们再看立德树人是他的目标，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呢他非常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嗯，这个是稳中求变哈。那么变咱们体现在哪里呢？ 哎，非常好啊，我们要看到他不变的东西，同时也要看到他有变化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有备而来。我觉得有这样的几个变化，从2017年的试卷看出来。首先呢，是增加了一个可选择性。 比如说四十题的第二问，考生可以选择中国史的设问来回答，也可以选择呢世界史来答，它有选择性。 嗯， 那么这样的考题出来之后，得到了考生和老师的这个肯定，我想他们也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延续性的。 嗯， 再说难度的变化。从15年到16年到17年基本上是这个难度呢是在下降啊，去年的这个难度呢已经到了 0.67 啊， 今年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吗？ 我觉得基本会保持这样的一个一个难度， 所以说不用担心，基本上都是你要学到的一些基础知识都可以囊括在内哈。 对，它不会呢特别的加大 这个难度，太难太偏的题目。 对，我们再来看在知识结构这一方面，它重点考察的是通史的框架，就是说同学们学过的政治模块、经济、文化模块，给它综合到一起，分别占一定的分值。但是呢，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通史的这个框架，据我统计呢，占了一半以上的这个分值，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比例提醒同学们复习的时候，要加大通史的复习，并且呢，强化中外关联这样的一个意识。 嗯， 再说能力结构的这个变化。因为高考它是一个选拔性的考试，所以它必须在注重基础性的同时，要注重它的创新性和综合性。所以呢，区分度必须呢是要有一定的保障。那么它主要是在高层次的能力方面，它的比重在加大。啊，过一会儿我们还会再探讨这个问题。 好。这是一些变化哈。那么对于这个知识的要求哈，您觉得学生在近期复习备考的方面，我们需要掌握哪些具体的一些知识主干知识呢？ 我们从老师和学生的这个备考的过程来看，我们一轮复习，我们建议老师们呢，重点是在主干知识上的这个复习上，同时注重能力的提升。那么我回过头来看，我们高考的考试说明，它对知识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能力的考察一定是依托重要的历史知识来进行。那么历史知识包括哪些呢？比如说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还有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那么这些都是考察的知识方面的内容。还有从历史学科来看，它重点考察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还有和社会主义发展相关的这些历史，都是它考察的一些重点。 好，可能同学在备考的过程中啊，有这么多的这个知识点，有没有一些就是哪些是我们该着重掌握的，哪些是我们该忽略的？您给咱们画个重点呗。 我想请先提醒一个，我们从学生的这个答题的情况来看，考生呢是对中国现当代史是掌握的比较好的，但是相对而言，对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的掌握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大家从考试呈现的状况和这个考试说明当中的要求来看，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都是有办法进行这个有效有针对性的复习的。比如说哪些知识是重点的知识，或者我们说基础的主干的知识，那一定就是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的这些史实。也就是说历史的知识浩无烟海，那么哪些知识命题人会特别关注拿它来考，那一定是能考察出学生对主干知识，考察出学生的基础知识是不是扎实，视野是不是够开阔。然后呢就是前后史实之间的连贯，那么这些是我们来判断重点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好，这一时间段是张艺红老师为我们进行的一个历史科目的备考指导，那么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好，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呢进行的是地理和历史学科的备考的复习指导，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教育面对面今年呢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与考生和家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解读高招的政策、志愿的指导填报。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和安排，请您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近期最近的一场讲座呢是4月5号上午9:00的，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将举办2018年的高考季的第6场公益讲座，讲座的主题呢是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志愿。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和高夏老师呢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的要点。讲座现场呢，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高考填报中的个性化的问题。活动名额有限，您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预约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7500 400-600-7500。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张老师为我们继续讲解历史学科的复习指导哈。刚才张老师给我们画了个重点，拎出了一些重点的一些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出来了之后咱们还得掌握学习方法吧。您再给我们具体讲一下有哪些学习的方法是同学们必须得掌握的，咱得用对方法哈。 考的复习备考的过程当中呢，反复跟老师说要落实、落实和落实。那么到学生那儿呢，他会就会说，老师这个我已经背过了，但是我又忘了，或者说老师我背过，但是到考试的时候就给忘了。那么我想呢是这样，遗忘呢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那么要对抗这个遗忘呢，我们得遵循一定的规律。比如说遗忘的规律是先多后少，然后呢先快后慢。那么依据这个规律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用三步复习的方法。比如说下课后，第一步，在下课后做作业之前要趁热打铁，及时的浏览当天老师带着大家复习的内容。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复习再完成作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每周要有小结，就是把已经一定量的知识要把它建立联系，建立好联系之后强化，就能够记得比较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思维导图、结构图、大事年表或者是时间轴，这都是很好的强化记忆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好了，到了一个月也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做一个小的回顾，然后从宏观到微观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网络。因为这是必须自己来完成，老师是不可以替代的。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知识点变成一个知识网络哈。很多同学有时候不是这个题不会做，单拿出来一个知识点其实大家都会背，然后但是这些知识点在上课的时候它会分布在不同的章节当中，所以说一定要， 我们就是要把它碎片化的知识给它网络化。 好，给它宏观起来哈，就是闭上眼你能想起那个目录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我们一些学生的很好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就跟老师说给别人听，说给老师听，那么别人来帮你找你说复述的过程当中的这些错误，然后再纠正再继续说。这是一个挺好的挺不错的一个方法。 好，这个是关于知识层面的。那么对于这个高考历史的考察，对于学生能力的要求还包括哪些方面呢？ 我们简要的说呢，在能力结构方面，文综呢提出的这个能力层次分别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获取和解读信息，简单的说呢就是要审题看懂看全材料所给的材料。第二呢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我把它归到一起。也就是说知道要用哪些材料，用到哪些已学的知识， 按照一定的方法来回答问题的能力。在最高的这个层次的能力呢，就是论证和探讨问题。那么大家只要做到写明白、说完整、前后一致，就是它逻辑关系正确，那么就可以了。 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必备知识、关键能力以及这个学科素养哈。学科素养近几年提出来之后，这一点会不会成为咱们今年高考的一个考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的学科素养，我们该怎么体现在试题当中呢？ 好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老师在备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的。因为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我们新的课标出来，那么这些学科素养，我个人理解呢，它不会以它作为重要的唯一的指导，但是呢，它已经渗透在它以往的这个试题当中。那么命题人呢，他是这样就是解读他以往的试题的，我们不妨给他体会一下。比如说考察到的这个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那么我们专家呢是把它分解为了五个方面，分别是唯物史观啊，这是核心指导思想，然后是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那么这里头涉及到的呢，我们能考察出来的啊，考试的时候能够考察出来的，比如说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认识并说明历史事物的能力，还要第二是掌握时序，将历史事物置于特定的时空下进行分析的能力，还有就是运用史料解释历史的能力，这都是在我们的考试当中的重点考察的关键的能力。其实这也是有延续性的。 那这些能力我们平时在最后还剩的这段时间里哈，我们怎么再给它训练出来呢？还能够再训练吗？或者用一些重点， 我们可以对应一些试题，它涉及到了哪些能力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放心。比如说，它通过新的情境考察学生对历史的理解能力，但是不一定难。还有呢，通过开放性的设问呢，来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历史试题它依赖的一定是学科本质的东西，学科特征的把握。其实这些就涉及到前面说的这些学科的核心素养啊。比如说14年的第14题选择题，以历史上对柳宗元的评价为题，那么就再考察学生运用唯物史观来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时空观念还有史料实证，这些素养就已经渗透于选择题的12、14、18还有综合历史的学科综合题37题当中。那么都主要在考察历史解释的能力。 好，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继续邀请出张艺宏老师为我们进行一个解答哈。刚才张老师提到了，其实通识在整个试卷当中占比很大，所以说得通识者是不是得天下啊，这个分值比例还是蛮高的哈。所以说通史是咱们复习的一个重点哈，咱们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应该选择哪些专题进行针对的复习呢？ 是这样，因为从命题的这个角度来说，北京卷的特点就是一个找一个小的切入点，然后呢来考察社会的发展演变，所以呢这个专题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的切入点，来把相应的知识呢给它串联起来啊，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大家已经完成一轮的通识复习之后，在这基础上如果要提高，要进一步的搭构这个网络，强化这个骨干主干的情况下，我们对我们西城的老师呢有这样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有一些常规的专题，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或者还有主流思想、科技和文艺，那么可以三个专题中国古代史。那么到了中国近代史呢，我们建议老师呢可以从世界潮流当中的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还有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这三个角度来进行专题的复习。那么到世界史这个角度呢，这方面比如说西方人文精神及其民主思想是一个专题，西方世界的政治现代化还有经济的现代化历程。在除了这些基本的这个小专题复习之外，因为它和我们的三本必修的这个专题还是非常接近的，我还建议老师们呢抓住一些北京卷的一些特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比如说社会主义发展这个角度，从空想到现实的一个探索的历程是一个重要的专题，还有在我们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这个视野下，中国进行大国的外交，所以我们也希望从全球化的视野下来看中国，来看世界。还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这些国家来看它大国崛起的这个历程的一些特点，可以得到很多的反思。再比如说近年那些热点，就是京津冀这种区域的发展，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专题啊。 这个是同学们要跟老师的这个节奏进行一个备考哈。那同时在平时咱们学生自己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通史来说，我们该如何进行这个训练和复习呢？ 那么通史这一块呢，让现在可能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是跟着我们复习的节奏走的话，很多学校在期末肯定至少也在一模之前完成了这个通史的复习，那么通史的复习呢就一定是抓住这个各个阶段的特征来进行复习，比如说这个阶段的特征呢，在我们的古代史这个方面阶段特征非常的明显，它就体现在一些单元的标题上，我们老师不给它提炼出来。比如说先秦时期是早期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革，到了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比如说到了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这是古代史抓住这个时代特征来进行通史的复习。那么到了世界史这部分呢，可以化为古代希腊罗马、工业革命前的世界、两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然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关系等等不同的阶段，也是掌握住阶段的特征来进行通史的复习。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题型方面吧。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选择题哈。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老师说必须得在某一时间段内把这个选择题给做完，不然的话没时间答后边那个大题了。所以说这个选择题咱不仅得做快，还得做好，是吧？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选择题有哪些特点，同时平常同学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啊，做选择题如何提高它的答对率呢？ 从这个以往的这个北京卷的历史选择题来看呢，一共是12道客观题，我们也把它叫客观题，48分。17年全市的这个客观题的得分率是 0.83，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比较高的一个得分率了。所以呢，这样的得分率给考生和家长应该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客观题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定要稳拿，而且呢花的时间越短越好。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对于两类的学生他要树立不同的这种心态，比如说好的学生做这个题的时候不钻牛角尖就是不会有特别难的题花特别多的时间去考虑，然后呢对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要有这个自信因为 他的这个得分率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啊，自己扎扎实实的复习，读懂这个材料是可以选出正确的答案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去年的第13题，那么在命题人这个设想呢是一道比较容易的一道题，但是考出来的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 为什么呢？ 成了这个选择题倒数第二难的。我也再去找这个原因。他考的是这个包拯的这个题，他担任过哪些职务，然后问的是魏同宰相的是哪一个职务。然后我就去翻我们的教材，比如说我们用的人教版的教材，就在大字部分明确的写道，宋朝初年的时候设立了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行使的是宰相的职权。接下来说，为了制约宰相，后来又增设了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明明白白的从教材当中写的这句话，所以呢，命题人觉得是教材当中有的基础知识很主干，学生应该掌握的啊，但他恰恰呢暴露出来了，我们有的学生对教材不熟悉，记得不准确，到落笔做题的时候，那么就吃亏了。从这道题，我想给考生们呢总结出这样的一个应试的这个技巧啊，就叫以不变来应万变。那么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夯实基础，前面说的这些重点知识、主干知识要记准确啊。然后呢，不变的是什么呢？要适应新的情境啊，新的这个材料和所学的知识建立联系。 好，其实那个题很简单哈，其实主要的还是选择题更加侧重的考察的就是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所以近一段时间哈，咱们还是得回归课本，把这个基本的基础知识给弄扎实了，弄牢固了。好，这个是选择题方面的。另外这个学科综合题方面有哪些命题特点和答题策略呢？ 那么每年的这道题呢，对我们命题人来说都是特别关注的啊，它体现了这个学科的特点和命题人的意图，还有他的水平啊。那么学科综合题呢，它考察学生的就是这个综合的解题能力，所以对历史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那么它一共往常都是设三问，每一问依据的这个材料有一个切入的主题，然后这个问题是有梯度的、层次的，考察的能力也落在不同的点上。比如说我们是以这个16年和17年的题为例的话呢，就能看到通常第一问要求阅读和汲取材料所给的信息之后进行概括和综合，还有可能呢分析一些相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到了第二问的时候，主要考察的是历史知识的灵活的调动，相关历史知识的分层分类进行多角度的阐释。第三问通常呢是对历史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解读或者是论证，考察的是呢历史的这种逻辑思维，还有学生的这种表达的能力。 好，这个是综合题方面。那最后就是开放型试题了哈。这个开放型试题我们近期该如何进行训练呢？ 开放型试题呢，其实它也是这个学科综合题当中的最核心的一道题。每年呢我们的老师都非常的关注，因为它是区分度是最大的啊。那么这几年呢呈现的这个方式就是解读题和论证题两种题型啊，分值是越来越高，说明命题人对它的重视。那么在考这个从老师阅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它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非常的重要，或者说如果我们在答题的时候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典型的错误，我们就能够拿到比较令人满意的分数。 学生常见的有哪些典型的错误您给拎一下？ 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也是多年强调的一个老问题，审题不准确。比如说17年的这道题，它是一个解读题，它要求围绕的是这个孝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解读，也就是说它要解读的是这个孝观念本身的内涵，但是我们一部分学生没有就材料反映的这个观念进行解读。还有呢，我们是一道历史题，历史的演变不能给它做成类似初中道德这个道德与法治这样的解读啊，所以呢这种审题不准确一下子就丢了很多的分儿。这是第一个常见的错误。第二个呢就是